现在家母已经不在了，这首诗呢，我就题在这个画上，挂在我的这个屋子里的墙上，是我的座右铭啊。嗯，这首诗题得不错呀。他年富贵莫忘贫。嗯，崔文心想是没忘贫，现在就够贫的了。嗯，看来寇准你还是个孝子啊。啊，千岁您请坐吧，您请坐，我称不起什么孝子。您坐啊。好吧。崔文往周围看了看呢，这屋里边没地方坐，瞅那床太高，那椅子吧漆皮都掉了，那上面还不得干净，抱了一层浮土。他这眼睛那么一看，寇准在旁边就瞅出崔文这个心思来了。哦，千岁你坐椅子上吧。哦，我给你挡上挡上这点土。说着话用那个袍袖把椅子上面的浮土给掸了掸，噼里啪啦这么一掸呢，那椅子上面有个钉子帽，正好挂这袖子口上，吃啦，把这水袖给挂扯了一条子。寇准一看，哦，哎呦，这个都扯了，扯了索性把它撕下来就得了，吃啦一下子这条子整个都给扯下来。崔文一看，嘿呦，这件衣裳也够年头了，袖子都糟了。崔文就落了座。崔文坐下之后，寇准到内屋又搬过一个长条凳子来，两个小太监也坐下。寇准转身告诉随身的一个差役，哦，你快去看看，看看你们夫人干什么去了，让她快点来，就说客人已经来了。差役到外边去不多大的功夫回来了，大人，我们夫人呢在后院压豆腐还没压完呢。他说压完了 马上就来。崔文在旁边一听，县官请客还得官太太去压豆腐啊，哎呀，这可有点太难了。寇准说，千岁您先在这屋里坐着啊，我去给你炒菜去。崔文一听，嘿，县官请客得自个儿下厨房啊，长见识。寇准出去做菜去了，两个小太监互相看了看，一吐舌头，嘿，崔文冲他一使眼色，意思是说别说别的，让人听见不好。就听外屋里有女人说话，请的客人来了吧。哦，来了。哦，我领你去见见客人。崔文你瞧啊，寇准领进来一个农村妇女，穿的是布衣布裙，长得很朴实。公公千岁，这是卑职的贱内，来，过来参见公公千岁。就看这位夫人走到前来，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，千岁您好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免礼平身，千岁您坐啊，我去给千岁做饭去。说完话两口子出去又忙活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这菜一盘一盘的就都端上来了。头前一盘一看是白菜炒肉丝儿，第二个是萝卜炒肉丁，第三个是炒豆腐丝儿，第四个是煎豆腐干，第五个是溜豆腐块，最后有个凉菜是小葱拌豆腐。完了末了了，寇准又拿了两个咸鸭蛋。哦，公公千岁呀，这个咸鸭蛋就剩了这么两个了，那咱两个一人一个吧。说着话把这鸭蛋皮儿打开了，啪拨开之后一看，有一个黄啊还是黑的。哦，啊，这个是个坏的了，啊，这个坏的给我啊，公公千岁你吃这个好的。吩咐差人搬过个小酒坛子来，拿出几个酒碗，请崔文和这两个小太监入座，把酒都倒上了。公公千岁，卑职做官清贫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，粗茶淡饭，表一点心意吧。崔文心想，这可真是粗茶淡饭的，我都掉豆子地里了，这是豆腐席。崔文从东京到这一道上哪吃过这个呀，好家伙，强挺着喝了一口酒，吃了一口菜，一尝这菜一点味儿都没有，这一道上把崔文都给吃馋了，冷不丁的吃这菜，在那嗓子眼里边干打转，他不愿意下去。崔文心想，寇准呢，你这县官真就穷得这样了吗？啊，连顿饭都管不起呀，我看你是有点太吝啬了。哼，好，这回我寒碜寒碜你。寇准呢，贵县除了这豆腐之外还有卖别的东西的吗？哦，千岁，这个 卖别的东西的倒是都有啊，那都是在饭馆里卖，卑职我吃不起呀。跟千岁您说吧，今天这是千岁你来了，要不是千岁你来了，就这些个豆腐席呀，那我平常都是过年的时候才吃呢。 哦，好好好好， 寇准呢，我看你这县官当的可也真不容易，哼，连点像样的菜都吃不起，过年才吃顿豆腐席。好吧，这样吧，咱家今儿个给你凑几个菜啊。说着话伸手从腰里边掏出十两银子来，你差人去买几个菜来。寇准一看，哦，那好，那既然是公公千岁你愿意拿钱，那我就差人给您买去吧，反正我是没有钱呢。寇准一看，马上吩咐差役快点给公公上饭馆去买菜去。崔文心想啊，这一道所过的县镇竟给我钱了，到这倒霉的下口县赔进十两去。差役去不多时，把菜买来了，煎炒烹炸八个大盘，借个食盒提了回来的菜往桌子上一摆，这桌子还有点摆不开了。崔文说，来呀，把这桌子往外搭一搭，四面做人他不显着宽敞吗？崔文伸手刚要搬这桌子，寇准说，慢着慢着，公公不要动，这个桌子动不了。怎么动不了呢？这个桌子它是三条腿，那条腿在那个墙里头钉着呢。崔文一看，这县官可真穷啊，这是啊，桌子都三条腿。行行行行，就这么地吧，喝吧。酒过了三巡，菜过了五味，寇准说了，公公千岁，当今圣上身在朝廷，怎么忽然想起调我这个七品县令来了？寇准呐，这是你一步大运呐、啊，这步运你要走好喽，你可就阔了；你要走不好啊，你也就完了。圣上调你是为了让你审问潘阳两家的官司。崔文把这潘阳两家的事情大概齐的跟寇准说了一下。现在这个案呐，朝里边没人敢问呢、啊，寇准。你敢问吗？ 哦，你问我呀，公公千岁，我跟你说吧，别说是潘阳两家，就是天爷爷跟地奶奶打架，我也敢问呢。 崔文一听，好样的，不怪八千岁跟王彦龄查了好几宿清官册，把他给查出来了，这位是有点胆子。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田连元表演的杨家将片段。田连元不但经常在广播和电视中播讲评书，他还会经常参加各种联欢晚会和曲艺节目的录制，在其中担任主持或是表演个小笑话。他表演的这些小笑话当中运用了许多评书当中常见的技法，可以说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田连元表演的小笑话《富翁的许诺》。 在外国有一个富翁，这富翁这天在水族馆的鳄鱼池边上正在观看鳄鱼，周围很多人都在那围着。富翁是突发奇想，朋友们，如果哪一个人敢从这鳄鱼池的这边跳下去，在鳄鱼的身旁游到对岸再爬上来，那么我就给他10万美金，同时还把我漂亮的女儿许配给他。富翁这句话还没等说完，就听见扑通一声，有一个小伙子就跳进去了。这小伙子跳进去之后，在那个水池里边飞快地游到对岸，一下子就爬上去了。这小伙子爬上去之后，周围的人呼啦就把他围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太勇敢了，你居然在鳄鱼的身旁游过去，那鳄鱼还没看见你，你就过来了，你可真了不起呀。旁边记者端起相机来照相，这富翁也过来啊，年轻人，你太勇敢了，你将要得到10万美金，还有我漂亮的女儿。这小伙子拿手一巴掌，都躲开，都躲开，躲躲开！我现在急于知道的不是这些，我需要知道的是，刚才我在那边上站着，是谁把我一脚踹下去的？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曾经有一部评书风靡全国，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，那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表演的《岳飞传》。 《岳飞传》这部评书是刘兰芳和丈夫王印泉在传统评书《精忠说岳》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后搬上书坛的。经过改编整理后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脱了胎换了骨，面貌一新。当年电台里头播《岳飞传》那时候是在中午，据说有的孩子在去上学的路上就可以把书给听完，因为一路上家家户户那话匣子里放的都是岳飞大战京都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刘兰芳表演的《岳飞传》当中的片段。 金兀术一到，岳飞早得信儿了，把一切都布置好了，就等着明廷开仗。到了第二天，岳飞五更升帐，点名过卯，发放军情，然后点一万人马响炮出兵。到了老三声炮响，岳飞带领着张显、汤怀、王贵、牛皋、施权、梁兴、吉庆等和800雁翎兵来到爱华山的两军阵前，一字长蛇阵排开了队伍，800雁翎兵个个手擎着弓箭压住阵脚，众战将列威东西，岳飞在正中间带住了战马，三军儿郎讨敌要阵。过来20多个嗓门又大又亮的跑到队前，冲着翻营喊：呆番兵番将听真，我家元帅亲自出征，叫金兀术速来送死。喊完跑回来了。这时候番营里号炮连天，金兀术带领3川6国9沟10麻寨100单8帮的人马，点兵10000来到两军阵前。跟在他身后的有大王詹汗、二郎主纳汗、三郎主达汗、五郎主则立、军事哈密赤、左班丞相哈里刚、右班丞相哈里强、参谋呼弥西，带领元帅乌里布、瓦里波、赫必利、斗必利四猛将的哥俩阿里托铜、阿里托铁、八指虎、金孤独、银孤独、铜孤独、铁孤独，还有哈铁龙、哈铁虎、金眼大魔、银眼大魔、沙文金、沙文银、大小元帅、众平长等，来到爱华山的一马平川地带，二龙出水式裂开了队伍。书中暗表，金兀术投进中原的几个元帅，大元帅、二元帅留在河间府，三元帅铁木真已回自己的小伙去了。再说金兀术来到队前，带住赤炭火龙驹留神观看，见对面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麻林，宋兵一个个军装号坎整齐，手擎兵刃，目视前方，看出军纪严明。再看队前的几员将官，虽然人数不多，全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，有两杆门旗分围的左右，正当中有杆素罗坐毒旗，高有3丈3尺，大葫芦金顶，白缎子面，白火院，上写三军司命扫北副元帅，正当中斗大的月子，旗脚下凭着一匹战马，前后有2个马童，前边的马童黑大汉手擎宾铁齐眉棍，后边的马童紫脸大汉手擎红铜棍，马上之人身高8尺，亮银盔，背背着5杆护背旗，随风飘摆，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，身穿亮银甲，护心宝镜亮如秋水，判甲丝绦九股凝成，鱼踏尾3叠倒挂，飞虎战裙遮住双膝，虎头战靴银根衬，左挎弯弓，右带剑，背背1根4楞银装锏，往脸上看，面似银盆，眉分8彩，目如朗星，海下微微的胡须，胯下千里追风素双驹，掌中一条利拳神枪，往那一站，是百步的威风，万丈的煞气。金兀术看罢，倒吸口凉气呀、哎呀，岳飞果然名不虚传，气度不凡，非是等闲之辈。想到这儿，催马到队前，冲着远处高喊：宋将主帅请过来答话。岳飞拍马到队前，勒住了坐骑，往对面观看，见对面兵似冰山，将如将海，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闪闪发光，旗脚下一员大将，人高马大，头戴象鼻子金盔，胸前花虎尾，脑后织鸡翎，身穿驼龙铠，坐下赤炭火龙驹，德胜沟鸟翅环挂着金雀开山斧。 就看他面如赤火，狮子鼻，火喷口，海下连鞭，乐腮胡须，压在钢针一样，往那一站，活了的金刚，烟熏的太岁。岳飞暗想，这个人可能是金乌珠。就看这员番将在马上一抱拳，请问来将可是岳飞吗？岳飞点点头，正是本帅，你可是北国的四太子完颜乌珠？然，岳飞，我久闻你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相见，三生有幸。尤其最近你连连杀了我国兵将，可见你能为出众，武艺超群，文韬武略样样都行，不过你没用到正地方。保了赵构了，赵构乃是个无道的小昏君，想当年听说你下了五科场，枪挑小流氓，大宋朝的皇帝都没重用你，现在是没人了，眼看江山要灭亡，才把你找出来，你能行吗？你纵然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挽救不了宋朝的江山，你一个人能有多大能为？浑身是铁，能粘几根钉？你看，从长城到黄河岸，都归了我们大金国，回秦二帝被困在北国，坐井观天。识物者乃为俊杰，常言说得好，良禽摘木而栖，良臣摘猪而食，你下马投降吧。我完颜乌珠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，可也绝不像小昏君之辈。如果你下马投降，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，将来得下宋朝的江山，这个江山就让给你岳鹏举，怎么样？岳飞一阵的冷笑，金乌珠，你是金国人，我是中原人，我能保你吗？你无故的侵犯我国国土，是欺负我们国家没人呢。你无故的兴兵南侵，在这一路之上烧杀抢劫，无所不为，抢去我国百姓充当奴隶，将二弟掠到北国，百般凌辱，国耻家仇焉能不报？告诉你，有我岳飞三寸气在，就不许你们在此横行，一定把你们赶出黄河，打出中原国土，迎请二弟还朝。金乌珠听了勃然大怒，好啊岳飞，你好不识抬举，某家今天看看你有什么本领。说完摘下开山斧，岳飞说，好，我与你走上几何。抬腿咯噔，德胜沟扭船摘下利拳神枪，岳飞要大战金乌珠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兰芳表演的岳飞传当中的片段。刘兰芳现在也是身为中国曲家协会的主席，每天的事务性工作很繁忙，但是他仍然会抽出时间研究评书艺术，为评书艺术的传承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这正是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好了，各位，到这儿本次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来自后弦的唐宋元明清。在歌曲声当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雄技术叮当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谁的脸安定又在落在你案前，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又在落在你案前，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，眼神泪思念。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，那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，留下枕边回忆，回忆奔流回荡。 只是花落空，你可以照梦，别没有装梦，只能假装。 万丈孤独，却只需转变。在梦中问他不会重现，一句告别，似足飞很多年，灰尘似无前，一封眷恋，过天西江月。 潺潺的流淌，流淌在我魂牵梦绕的小村旁。夕阳西下，妈妈流泪的脸庞，她在盼望她的儿郎。多久没有闻到家中炊烟香，就没有坐到苍老父亲身旁，多久没有看到我那儿时的伙伴，多久的多久我还在路上。难忘啊，家乡的一亩田野，你是我永远生命的源。难忘啊，家乡的一亩田野。